Thank you.

Oh,

满不了我。 哎嘿呦吼，一抹油，哎嘿一抹油啊！ Thank you. No! 向满途逍遥， 看白鹭望群鸟，向满途逍遥。 我相约没逍遥，又把春梦给浪悄， 船船行逍遥， 春水月深。 Yeah. 心中藏，雪在山中流。